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10月8号星期五啊，机动车尾号今天开始轮换了，今天是4和9限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明天上午10点，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霍尔果斯市报告的2例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都属于德尔塔变异株。 京城京市关注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已完成85%，明年平原地区绿色网络将无死角全覆盖。 国内方面将关注国庆假期，国家电网经营区日均发售电量同比增长15.75%。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视频平台调整，取消超前点播只是第一步。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中美高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财经资讯，国庆假期前6天，银联网联交易近9万亿元，京沪等地增长明显。 前沿科技，神舟1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旅游文化资讯，今天凌晨12强赛首胜，中国男足补时3-2绝杀越南队。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明天上午10点，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疫情动态啊。先来说说，据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0月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其中境外输入9例，本土2例，都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另外呢，10月6号没有新增本土病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增至截止到10月6号，全国呢现有确诊病例为810例。 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新疆的疫情。截至10月6号，新疆寒冰团现有确诊病例1例，为伊犁州霍尔果斯市病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其中伊犁州霍尔果斯市2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62团2例。 昨天呢，伊犁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通报，霍尔果斯市2例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都属于德尔塔变异株。我们来听一下新疆伊犁州卫健委党组书记陈正发的通报。 今对10月3日霍尔果斯市报告的2例无症状感染者进行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分析，新冠病毒100%同源，均属于德尔塔变异株。这2例新冠病毒基因组与国内近期本土疫情输入病例比较，均未发现高度同源的基因组系列。确诊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工作 正在抓紧进行。本次霍尔果斯市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和一例确诊病例均在霍尔果斯市定点救治医院接受医疗救治和健康监测。目前霍尔果斯市定点救治医院普通床位、重症床位和备用床位充足，硬件设施和设备达到国家有关定点救治医院设置要求，不断更新优化救治方案，全力救治病患，同时认真做好无症状感染者的健康监测和服务管理相关工作。 另外，兵团第四师发现的两名无症状感染者是亲属关系，其中一名感染者自己经营一家饭馆。两名无症状感染者14天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由于这名无症状感染者是餐饮行业从业人员，接触人员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溯源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来判断可能传染来源。 截止到6号，伊犁州流调排查密接、次密接379人都已经做到应格尽格。目前的霍尔果斯市已经启动了第四轮全员的核酸检测，兵团已对25所学校全面消杀，并安排各学校从今天开始进行线上教学。 昨天按照统一安排，部分外省滞留伊犁人员有序离开，伊犁州文旅局为每位游客发放了感谢信，对疫情造成的不便道歉，并且承诺为每位滞留有者提供一次免门票游伊犁的机会。 那我们目光再转向到黑龙江来关注一下，随着昨天的福建省厦门市和莆田市中高风险地区清零，当前的全国共有一个高风险区和18个中风险区都在黑龙江省。 截至10月6号，黑龙江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96例，其中确诊病例89例，无症状感染者7例。黑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葛红昨天表示，本轮疫情无省外溢出，无隔离点交叉感染，无医院感染发生。综合研判，本次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再次引发规模性疫情的风险较低，疫情将进入脱尾和清零阶段。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我们来说说，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想必啊，不少朋友已经在上学上班的路上了。那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月2号，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开始轮换了，今天限行的尾号为4和9。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因为国庆假期调休调整为工作日，但是机动车啊依然是尾号不限行，预计呢这两天北京路面上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 在全市园林绿化工作者的努力下，目前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任务已经完成了85%。到这个初秋，两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共为北京平原地区新增森林190万亩。 两轮百万亩造林统筹规划在丰台、大兴、亦庄、通州等原有绿色基础薄弱的地区开展大尺度森林的建设，在城西北绿色基础较好的地区啊，开展补齐绿网、提升森林功能、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如今呢，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大板块森林为主，通过湿地绿道等生态廊道连接的蓝绿互通空间。 2018年启动的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中，又将城中心区绿化纳入规划。目前，北京城中新建小围绿地和口袋公园460处，城市休闲公园190个，城市森林52处。明年，北京平原地区的绿色网络将实现无死角全覆盖。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说说供电啊。来自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国家电网经营区日均发售电量152.45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15.75%。最大负荷呢，出现在10月4号，为7.37亿千瓦。那么，比去年国庆假期最大负荷增长了12.19%。 全国日均发电量 205.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45%。最高日发电量出现在10月5号为 212.85 亿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最高值增长 10.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西省。山西省运城市水务局昨天发布消息称，连日来降雨的影响，截至到7号上午的7点左右，近40年来最大洪峰的进入到了运城市境内。截至昨晚，当地已加固加高汾河堤坝 13.7 公里，转移群众17631人。 受强降雨影响，距今约有2800年历史的山西平遥古城墙，也就是第84号内墙发生局部坍塌，坍塌长度约25米，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的城墙的抢险修缮程序已经对接启动。 那么昨天夜间到11号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新疆、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的局地降温可能会达到10摄氏度以上。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节气。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39分，我国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时节，北半球阳光照射角度明显倾斜，地面接收的阳光热量显著减少，白天秋高气爽，夜晚冷若冰霜，因此寒露成为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 那寒露时节又应该如何养生保健呢？养生专家建议说，寒露脚不露，一定要随时注意添加衣物，注意足部的保暖，穿着保暖性能比较好的鞋袜，坚持呢温水浴足和穴位按摩，促进血液循环。另外饮食调理呢，应该经常吃比如说萝卜、冬瓜、白菜、莲藕以及豆类、海带等，既能生津止渴、润肺清心，又可以利肠解毒、调整血压、静心安神。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你好，欢迎来到加叙加议，我是孙畅。国庆假期我在家补看了此前很火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剧集的后半部分呢，就经常看见弹幕中有网友吐槽说，这是我多花12块钱看的。此前这部剧呢，用超前点播的方式要会员每集再多花3块钱才能够解锁观看，而且不能够单独解锁，要想看第10集，您得先把7、8、9、3集接连支付，然后再支付第10集去观看，多花12块钱。以后啊，这种弹幕估计网友就不会再发了，因为爱奇艺、优酷、腾讯在10月4号这一天先后对外发布消息，取消超前点播。2年前，超前点播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出现。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呢？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钱。通过会员的二次购买，平台在一部电视剧上能有多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收入。可无奈的是，超前点播赚，平台总体上还是亏损。而且腾讯、优酷、爱奇艺每个企业每年的亏损都是几十亿的量级，拍电视剧和购买版权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他们又没有办法再频繁地提升会员费，超前点播似乎是另辟蹊径的开源方式。但我们要强调，它有一个巨大的前提，一家企业想要发展，或者说想要顺利的运行，要建立在没有违反相关法律、遵循商业条款、尊重用户感受的基础之上。上个月，中消协明确的表态发文，针对扫黑风暴超前点播一事，要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视频平台 VIP 应依法合规制价相符。在这儿真的不得不感慨，就是消协的工作现在已经越来越专业了，也越来越细化，从中一下就指出了关窍。一部电视剧按顺序去解锁观看，涉嫌捆绑销售，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漠视。现在呢，情况摆在这儿了，三家企业围着法， 挨着网友的骂，还不赚钱。取消超前点播，这个是网站很正确的选择。我看到啊，有视频平台的负责人还特意发了微博表态说呢，提升会员消费体验和满意度是长期努力的目标，哪怕短期收益受损。这个也确实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对于这三家企业来说，几十亿的亏损现象是不会戛然而止的，要想盈利，今后呢需要真正的深挖需求，贴合用户。我们还是以会员为例，其实大多数年轻人都已经接受了会员制，但是这个利用率并不很高。像我也是会员，但是几个月来也没有什么动力去点开其中的 APP 看看剧呀，看看内容啊。今后啊，可以考虑一些多元的服务，比如说画质的清晰度啊，能否下载剧集呀。我的会员还捆绑着好几个音频类或者购物类的客户端的会员权益，真正该开发的是被平台放进了隐秘的角落，不该操作的超前点播却在前面大行其道，只能说这种奇招就有问题。 此山是我开，就这句话吧，放在这三家的身上真是不为过。 我爸特别喜欢看电视剧，然后他每次都遇到超前点播，他又很生气，我每次都要劝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然成了会员了，那就应该享受会员的待遇，已经交了会员费了，就应该享受会员待遇。 大平台应该尽点社会责任吧，创收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给忘掉。至于后面怎么监管，咱们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应该约法三章啊。 对于监管，还是以消协起决定性作用为主。 超前点播我觉得非常漠视消费者的权益，不按传统的这种消费策略出牌，而他只是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消费者的这种点播权和消费者的这种舒服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健康的发展方式。 我相信提高行业效率，商业模式是可以持续的。那么回看有些品牌的发展道路，他们前期呢总想着砸钱，宁可亏损先拿下市场，垄断之后再去涨价。可事到如今怎么样呢？回到我们的话题本身，我们在最后说一个超前点播的负面影响。像电视剧扫黑风暴还出现过盗版风波，当时呢一个链接失效了，下一个链接马上就跟上，一个帖子一小时就能收获几千条评论表达感谢。有人说超前点播不合理，我看盗版也不合理，两下扯平好像就合理了。我们反复强调啊，平台吃相难看不是支持盗版的理由，因为一部剧的背后呢是一个团队的努力合作，还是要尊重各方劳动的。但是让传播盗版资源的违法者隐约地站上了道义高点，就算他不是超前点播直接给托举上去的，那也或多或少有点联系。站在人性的角度，可能社会到达任何的高度也没有办法彻底让所有人都去观看正版抵制盗版，但是平台企业他们有很大的任务，就是要吸引鼓励更多的用户站在正版的一面。好的电视剧真的太少了，升级成会员也没什么可看的，还每天就播一集，打乱了起码的观剧节奏。从这个角度来看，全行业全链条浮躁的心态都应该做一些调整。好在超前点播取消了，艰难的一步已经迈出，我们不仅希望以后有剧可看，更希望是有很多好剧可以看，您说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上搜索加叙加意，您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我是孙畅，再见。 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左手抚摸着公主，右手成为了礼物。我们都对也都错，走着走着觉得累了。 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郭工你好。 哎，李瑞、李玲，你们好。 嗯，郭工啊，看到这两天啊，北京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啊，但是可能今天晚上会有降雨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嗯，是这样的，关于这个今天晚上的降雨，就是咱们后边说的三个问题里边的其中一个。 嗯， 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有三个时间点发生的三个天气变化值得关注。一个是早晨气温低，并且局部雾大，能见度差。第二个呢，就是下午云量增多，晴天不在。第三个就是半夜天转阴，小雨再光临。首先呢，就是早晨气温低，局部雾大的这个能见度差的这个说的是啊，进入十月以来，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第二次降到十度以下，南郊外呢是8.5度，天气呢有点冷。同时呢，局部地区呢湿度很大，能见度差，比如说门头沟的斋堂。能见度最差的时候呢，就是100-200米，现在呢就是400来米，视线是很差的。不过呢，好在这个范围小，并且呢，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很快就能转好。第二个变化就是说，现在是晴天，会维持到中午，下午呢云量就会增多。那么在云量增多之前，光照条件不错，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最高气温是在20度左右，这个和昨天19.7度的最高气温比的话是不相上下。那么中午前后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比较舒适了。第三个变化就是晚上又有雨了，时间呢是半夜前后，首先呢是从西南部地区开始，逐渐向全市扩展，雨量不大，但是呢最明显的时候是明天早晨的6-7点钟，这个时候呢也正好是咱们上班的早高峰，明天是这个还要上班，地面呢就是湿滑，对早高峰呢有不利影响，这样的话就请大家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这是今天一个天气情况、 另外郭工啊，今天是寒露节气哈，这个时节一般这个气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另外本周整体的情况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寒露的话就是说这个节气啊，是代表着从中秋到深秋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节，也是天气由凉爽向寒冷的一个转折。那么这个时节呢，最大的特点呢，北京就是说光照比较多，就是晴天比较多，这个就是秋高气爽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未来几天啊，需要关注的是明天白天的降雨和明天晚上的这个风。开始于今天半夜前后的这个降雨，到明天下午才能结束。不过呢，这场降雨呢，除了明天早晨有一段时间是稍微明显一些以外呢，其他时间的雨都很小，或者是说是有时有时无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雨具还是要必须要带的，因为它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没有，这个有的时候呢这雨具就能用上了。那么明天下午这个降雨逐渐结束以后呢，天气不会马上转晴，转晴呢是要等到明天后半夜，也就是10号周日的凌晨才会转晴。因为那个时候呢高空转为西北气流才会把云层赶走，但是呢云层赶走的同时呢也是北风刮起来的时候，到时候呢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还会再大一些，这样的话就要请注意这个防范的不利，这个风的不利影响。那么这个风呢是要到这个周日10号的下午2-3点钟以后才会逐渐的减小。 好， 情况就是这样的，李瑞。 好，谢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好，谢谢郭工，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凉。 登山气象指数呢，近期啊频繁降雨，不适宜登山，洗车呢也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水过程，因此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平安车险低价来袭，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快快拨打4008-6-0-1，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报价吧。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清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四季的交替让我们感知冷暖，距离的遥远让我们体味思念， 天气转凉，注意保暖，一句暖心的问候就是我们走进彼此最好的表达。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请及时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通过掌上热力 APP 报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中美高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世卫组织启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希望年底前为全球4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 财经资讯，国庆假期前6天，银联网联交易近9万亿元，金沪等地增长明显。 前科技，神舟1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庆假期国内游出游5.15亿人次，红色旅游成热点。 还将关注12强赛首胜，今天凌晨中国男足补时3-2绝杀越南队。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美高层会晤。当地时间10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会晤。会晤是建设性的，有益于增进相互了解。 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注意到美方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搞新冷战，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路。 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和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对话和沟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认为，从安克雷奇到天津，再到这一次的苏黎世会晤，中美之间的历次会晤是一个逐渐了解磨合的过程。我们来听一下苏晓辉的分析。 此次中美高层会晤，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近一时期中美一直在保持着沟通。此前呢，在安克雷奇和在天津，美国对于中美双方的会晤是有一些自己所谓的议程设置，会恶意的进行一些小动作，试图呢对中方形成所谓的优势，试图以对中国进行施压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那么通过安克雷奇和天津双方之间的 此前的沟通，中国呢也摸清了美国的套路，也亮明了我们的底线和红线，保持对美斗争的态势，同时呢希望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战略稳定，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所达成的重要的成果。而另外我们看到此次会晤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在9月10日中美元首进行了通话，那么这次的会晤既是落实当时通话的过程当中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就是双方要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对话。那么同时呢，这一次会晤的本身也是为了推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其实近期中美之间的沟通是各层级的沟通，解决中美关系之中的各方面的问题，从细节到中美关系的大局的走向，双方都在进行交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对于中美关系不抱幻想，对于美方的一系列的负面的动向，我们在进行密切的应对，同时呢，在保证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另外呢，对于中美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中国也在进行积极的一些动作，在对中美关系进行正向的塑造。而中方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努力现在已经在显现效果，此次苏黎世双方进行高层会晤所达成的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其实反映出的是此前中国对美斗争来塑造中美关系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同时也表现出的是美国此前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围堵并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目标之后，现在也在对自己的政策进行相对现实的调整。 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疫情动态。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号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356 亿例，死亡病例 481.4 万例。 那么就在昨天呢，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启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希望到年底前为全球各国 40% 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明年年中为全球 70% 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那这一战略呢，至少需要110亿剂的新冠疫苗，现在全球每月平均生产近15亿剂新冠疫苗，如果能够公平分配这些疫苗的话，将有足够疫苗实现这一战略。那么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9月底，全球已经接种了超过60亿剂新冠疫苗。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更新新冠疫苗接种目标，按世卫组织战略公平分配疫苗，其中疫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应当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交换疫苗，来提高急需疫苗国家的疫苗覆盖率。已承诺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分享疫苗的国家应该在近期履行承诺，疫苗厂商也要优先考虑并履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相关合同。 此前世卫组织曾设定了新冠疫苗接种目标，希望今年9月底前各国能为 10% 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但是目前仍有56个国家和地区没能够完成这个目标，这些国家大部分位于非洲和中东。 印尼官方10月4号通报，该国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22例，累计确诊422万例，新增死亡88例，累计死亡14万例。这是自去年6月21号以来，印尼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低记录。 印尼海洋和投资统筹部长卢特也宣布，将从本月14号开始允许来自中国、新西兰、日本、韩国、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旅客从巴厘岛乌拉莱国际机场入境并在该岛旅游。那么到访该岛的国际旅游客人必须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并且在入境后的指定防疫酒店进行8天自费隔离并接受必要的检测。 近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2年，全球航空业累计净亏损额将达2010亿美元。 数据显示，受到疫情的影响，去年全球航空业净亏损约1377亿美元。那么，随着疫情的好转，航空公司削减成本以及各国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今年和明年全球航空业净亏损额有望分别收窄至518亿美元和116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今明两年全球航空业总体需求有望稳步复苏，分别达到2019年水平的 40% 和 61%。 其中今明两年航空客运总量将分别达到23亿人次和34亿人次，仍然低于2019年的45亿人次。航空货运需求继续保持强劲，今明两年将分别较2019年水平高出 7.9% 和 13.2%。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沃尔什表示，疫情对全球航空业冲击巨大， 航空公司被迫削减成本并调整业务，在各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渡过难关。但由于各国政府相关旅行限制措施还没有取消，国际旅游市场严重低迷，航空业复苏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军方无法按时支付其服役人员和承包商的薪饷，美国拖欠的债务将削弱该国国家安全所依赖的经济实力。 奥斯汀在声明当中表示，240万退役军人和40万承包商的福利也将面临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不会是唯一的受害者，因为联邦承包商、大公司和小企业也将在违约的情况下延迟付款。 今年7月份，美国达到了联邦借款限额。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曾警告国会说，需要在10月18号之前提高上限，否则美国将面临历史性违约风险。不能提高债务限额将对美国金融体系造成不利后果，包括削弱作为世界货币储备货币的美元和美国国债。但是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措施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反对。 可以说近年来啊，债务上限问题日益成为了美国两党博弈的重要筹码。有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现有政治制度下，债务上限由经济议题沦为了两党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债务问题屡次发展成为危机的主要原因。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扎克舒默宣布，参议院已经就将紧急债务上限延长到12月初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这一协议将防止美国政府在10月中旬出现国债违约。舒默表示，希望能在当天完成相关工作。 好，国际视线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菲律宾。昨天，菲律宾副总统莱尼·罗布雷多发表讲话，宣布将参加明年5月举行的菲律宾大选，竞选总统职位。 此前一天，菲律宾前总统的儿子小费迪南科·马克思正式登记为总统候选人，加入总统选战。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在12名潜在总统候选人中，小马克思支持率排名第二，仅次于现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长女莎拉·杜特尔特·皮卡奥。 我们介绍一下小马克思啊，现年64岁，是马克思与妻子伊梅尔达唯一的儿子。他在英国接受教育，在父亲还掌权时踏入政界。1981年当选老家北伊罗戈省的副省长，两年后当选省长。小马克思的优势之一呢，在于他强大的社交媒体存在感，容易影响年轻人，这一群体占菲律宾合法选民的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马克思家族依然与菲律宾政界保持强有力的联系。小马克思的姐姐是参议员，另外呢，92岁的母亲伊梅尔达四次当选众议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邓玉。邓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欧元的情况。 好的，本周以来呢，市场是主要担忧能源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刺激到通胀或美联储的加速紧缩动作。美元指数是继续维持高位震荡，欧元对美元的走势则较为疲软。昨天尾盘欧元收报在 1.1550。 后市来看呢，预计欧元对美元的走势仍将偏弱。一方面，欧元区和美国的经济数据仍呈现一定的分化情况，美国九月的 ADP 就业数据大幅超预期，就业市场的情况较为良好。欧元区八月的 PPI 和八月的零售销售数据均不及预期，暗示欧元区的复苏有所放缓，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欧元。此外，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逐渐清晰，其缩减购债的计划可能会快于市场的预期。整体来看，美联储偏鹰派的态度大幅提振了美债的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的走势，对欧元则构成较大的压力。预计欧元对美元大概率仍将偏于下行。技术面上来看，九月底以来欧元对美元是跌破了 1.1650 的关键支撑位。本周重点关注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如果数据好于预期的话，可能会进一步打压欧元。欧元对美元的下方看向布林通道的下轨 1.15 一线。主持人， 请您再介绍一下澳元的后期走势。 好的， 由于近期天然气价格的快速上涨，那么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之一，八月的贸易顺差创下了一个新高，这也为澳大利亚元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澳元在众多的非美货币中表现相对亮眼，近一周基本维持上涨的态势，昨天尾盘收报在0.7312。那么后市来看，澳元的走势仍然需要重点关注市场风险情绪的变化，短期可能会继续面临风险事件和强势美元的打压，但是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中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望带动市场风险情绪的逐步回暖，对澳元构成一定的支撑。当前澳元对美元的交易区间看在0.7050到0.7420的斐波那契位区间，如果后续澳元能够突破五月以来的下降趋势线0.7350一线，那么下一步的上方看向0.7420。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8.54，欧元报在752.47，英镑报在871.03，日元报在5.7929，澳元报在465.74，加元报在508.52。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邓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再会。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柜子，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宏观经济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006.26亿美元，较上月下降314.9亿美元，降幅为0.97%。 谈及外汇储备下降的原因，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情进展、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因此呢，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也指出，九月外汇储备减少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中汇率折算的影响在2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第二个方面就是资产价格的影响。九月世界主要国家债券价格都是下降的，这块的影响大概也在200亿美元左右，扣除每月都会有的投资收益，就造成了九月外汇储备账面缩水。 在展望接下来外汇储备走势时，王春英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赵庆明也表示，现在既没有热钱涌入，也没有资金流出，外汇市场供求是基本平衡的。未来考虑到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情况，外汇储备能够维持在大概3.2万亿美元的规模。 说完了外汇，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一假日期间的交易情况。中国银联昨天表示，十月一号到六号，银联网络交易金额达到2.31万亿元，交易笔数为41.77亿笔，日均交易笔数相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了32%，其中北京、上海等地的消费金额增长明显。 网联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十月一号到六号，网联平台共处理网络支付交易120.19亿笔，金额6.46万亿元，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同比增长都超过20%。国庆假期前六天，两大支付网络交易金额合计达到8.77万亿元。 此外，数据还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网联平台典型餐饮商户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都分别增长了71.45%和46.32%。主要电影院线相关商户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5.49%和56.78%。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典型旅游服务平台商户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3.22%和14.95%，已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0%左右。 有关于国庆假期北京的消费，我们来看一看。国庆假期啊，连绵秋雨不减消费热度。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假日七天，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同比增长7.6%。全市52个重点商圈七天客流量近330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假日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项目聚客效果明显。飞乐华北首家先锋店亮相 SKP， 周大福全新形象店进驻西单大悦城，北京消费季市区联动推出40项重点活动，重点企业自主开展超过230项特色活动。节日期间，金融街商圈、长营商圈、东直门商圈、太阳宫商圈、双井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30%。餐饮方面，老字号推出国庆专属菜，北京消费季精选餐厅推荐京味美食，和平果局新青年派对、老舍茶馆砸金蛋送好礼，各式风味美食主题活动满足食客需求。美团、盒马鲜生等平台上线国庆聚会，第三方平台餐饮交易单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27.4%和29.2%。商旅文娱方面，环球新地标带动外来消费增长超过15%，假期单日入园人数超过2.5万人次，外省市购票游客约占50%，辐射带动本市继续领跑国庆最热门旅游目的地。各文艺院团精心准备209台、951场文艺演出，第九届中国京剧节、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展现国运新风采。影片《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被热捧，截至7号中午，全市票房破1.7亿元。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北京的楼市。今年国庆长假，北京楼市没有迎来金九银十。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啊，3个多月前交易火爆的学区房市场也不再热闹了，地产中介门可罗雀，不少中介店员啊又开始挂牌扫街。对此，多位业内专家表示说，今年以来整顿学区房炒作乱象、严查违规资金流入楼市等政策接连落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楼市金九银十褪色也在意料之中。 有中介说，政策调控之后呢，买方市场再现，现在买家的溢价空间远大于卖家，原本非理性暴涨的房价也重归理性。他判断到今年年底前价格还会降，最终呢楼市会回到2017年到2019年的阶段，房价平稳，成交平稳。 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目前北京部分二手房网上报价也的确有所回落。即使如此啊，在实际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时候，往往都是卖家降价者居多，少的呢降20-30万，多的降50-60万甚至100万元。不过即使溢价空间加大了，但是买家还是观望的居多，导致目前楼市成交量非常低。 另外呢，不仅是十一假期，实际上目前北京学区房市场正迎来质的改变，且影响深远。 某种程度上说，又一次扭转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随着教育均等化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学区房也由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有业内人士预计，从现在的不敢买到今后的不想买，学区房的概念甚至有可能成为历史。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10月7号，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呢，发射场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并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在11假期期间，今年的诺贝尔奖评选也拉开了帷幕。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一下今年各项奖项的得主。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北京时间10月4号揭晓，奖项花落温度和触觉感受器研究，由两名美国科学家获奖。而此前因新冠疫情呼声极高的 mRNA 技术在今年没能获奖。 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分别是戴维·朱列斯和阿登·帕塔普迪安。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啊，两位科学家的开创性发现让人们得以了解了热、冷和外力接触是如何启动神经脉冲，使我们能够感知和适应周围的世界。而这些知识呢，将被用于开发治疗包括慢性疼痛在内的多种疾病的方法。两位获奖者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736万元人民币。 气候变化关乎人类未来。北京时间10月5号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这一奖项一半授予日裔美籍科学家真锅舒郎和德国科学家克劳斯阿塞尔曼，表彰他们对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量化可变性和可靠预测全球变暖的贡献。另一半则授予意大利科学家乔治·帕里西，表彰他发现了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无序和涨落之间的相互影响。 另外呢，在昨天，瑞典学院还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布拉扎克·古纳。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今年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与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网加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支持单位职工参与线上线下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组织培训的单位还能够申请补贴。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具体的内容。 北京市参保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今年组织职工参加技能提升培训的，就可以申请以训兴业培训补贴。这里的职工包括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在本市缴纳社保的职工和劳务派遣人员。 培训可以采取线上线下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开展，学习时长合并计入培训课时。参加培训人员必须使用北京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管理平台注册登录，自主选择培训方式。目前由北京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管理平台网页端、京训丁微信小程序端两个平台供学员们进行选择。 每名参加培训职工的培训时长累计不低于40课时，每课时为45分钟，并且考核合格的单位就可以申请以训兴业培训补贴。 具体的补贴标准为：参加点播培训，学习免费课程和付费课程分别按照每人每课时10元和25元给予单位补贴；参加自由课录播或线下培训，按照每人每课时25元给予单位补贴；学习在40到60课时的，按40课时计算；60到80课时的，按照60课时计算；80课时以上的，按照80课时来计算。单位可以将培训补贴用于职工教育经费各项支出，缴纳本单位社会保险费，或对参训职工进行奖励。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今年的培训时间和补贴申报时间

市属公园中一座座国庆主题花坛与100多万盆鲜花绽放，天坛、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处推出线上线下科普体验项目，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等处也在景区内开设中轴线申遗、老北京风情、园林文化典故等多类文化展览。国庆假期过后，游园环境布置特别是主题花坛将持续展摆到重阳节，颐和园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延续举办，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的菊花海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此外，中国园林博物馆、景山、紫竹院、玉渊潭公园的一系列展览仍将继续举办。京城最美秋景即将呈现，层层秋雨过后，银杏、黄栌、悬铃木、地锦、芦花与柳影、秋阳将在市属公园展现出一幅色彩最美的图画。 说完了北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啊。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减少了1.5%，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70.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890.61亿元，同比减少4.7%，恢复到了疫情前同期的59.9%，游客满意度达到85.5%。假日市场总体是安全平稳有序。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方面啊，来关注一场比赛。今天凌晨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选赛12强赛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男足凭借吴磊最后时刻的绝杀，3-2险胜越南队，取得了本届12强赛的首胜。 本场比赛中国队志在必得，开场便摆出了3前锋阵型，利用高位逼抢取得了场上优势。比赛第53分钟，中国队取得领先，吴磊单刀打门被扑出，张雨宁机敏补射先下一城，随后吴磊头球扩大比分，中国队2-0领先，形势大好。 然而呢，中国男足又犯了老毛病啊，最后时刻啊有些松懈，比赛进入到最后十几分钟形势突变，越南队在第79分钟和第89分钟连入2球，把比分扳为了2-2。那就在大家以为国足又在这最后时刻掉链子的时候，全场补时最后一分钟，吴磊站了出来，他接队友王申超的传球，禁区内倒地铲射打入绝杀一球，帮助中国队3-2险胜。 本组另外的比赛中，沙特1-0击败日本队，澳大利亚3-1战胜阿曼。目前的这个组，澳大利亚和沙特同积9分，排名前2位，日本、阿曼、中国同积3分，排名3到5位。下一场比赛，中国将在10月13号下周三凌晨客场挑战沙特队。 说完了体育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电影啊。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晚间的9点半，2021年国庆档总票房达到了43.7亿元，超过2020年同期，位列中国影史国庆档票房的2位，总人次达到了9329.1万。 其中电影《长津湖》票房达到31.94亿，累计33.9亿，占国庆票房的约70%。另外一部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父辈》票房达到9.62亿，第三名票房则不足5000万，与这两部影片形成较大断层。 据了解，《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日票房呈逐日上升的趋势，不仅是日票房啊，从《长津湖》的排片占比来看，国庆期间也在逐日上升，由10月1号的65.2%上升到了10月7号的78.9%。 一方面呢，《长津湖》与国庆假期契合的战争题材为它的热度带来了新的高热度；另外一方面呢，上映后的高口碑又为它争取了稳居不下的排片占比和延续多日的高票房。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3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路况。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京沪高速出京方向4环外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到分钟4桥，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榜样。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本周人物榜单发布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021北京榜样， 本周人物榜。 2021年7月1日，1068名由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组成的庆祝建党百年千人献词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为党齐颂献忠心。不惧高温酷暑，历经110天、2640小时，这支队伍每天晨跑强体，随后进行声音、表演、形体等高强度训练。有带队教师亲人去世，强忍悲痛坚守在岗；有学生韧带撕裂，强忍疼痛坚持合练；有同学随身携带党章刻苦研读；更多同学递交入党申请书，成为预备党员。最终千人同步，千口一词，齐声高呼：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李宁，男，1982年5月出生，市公安局交管局西城支队广安门大队副大队长。李宁认为，执法者首先要了解违法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他站在行人角度，选择人车交叉最密集的点位体验，以查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为切入点，一个路口一个管控策略，高峰和日常各有章法，每天纠正不文明行为100多人次，带领港组劝阻喊话400多次，处罚违章小礼动情，路口秩序井然，事故发生率大大降低。 苏畅，女，1986年9月出生，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致力于向世界推广古筝与民乐艺术的苏畅，已在美、英、法、德、意等30多个国家巡演几十场，多次担任重大国际赛事评委。他编著了《从零起步学古筝》等多部优秀教材，学生先后荣获文华奖等国内外大奖，举办上100场讲座，数万人受益。他还热心公益，拍摄关爱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微电影，创新音乐疗法，帮助抑郁症患者、自闭症儿童康复治疗。 王静超，女，1990年4月出生，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社工。自2019年7月开展垃圾分类以来，王静超创造了稳定高效的四专四友工作模式。从家庭源头出发，仅3个多月，居民参与率就从3%扩展到100%。他创作唱跳节目，宣传推广垃圾分类，开展京北小卫士、最美家庭等活动，组织70岁以下党员排班统前值守，社区或2020年北京市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王建维，男，1990年6月出生，美团外卖大兴林孝路站点骑手。入职4年来，王建维已累计配送外卖3万单，超4万公里，最高日送80-90单。看到林孝路早晚高峰人多车密，易出事故。2019年起，他经常牺牲掉早高峰时段的收入，投身公益交通引导。早7点就站在车水马龙中，劝导机动车文明礼让斑马线，还提醒站点同事礼让行人。疫情期间，他携同事建微信群，帮封闭的居民解生活难题。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74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田雪，1986年出生，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护理部副主任，2021年北京榜样获得者。很高兴能够作为青年代表为大家诵读党史，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94年高峡出平湖。1994年12月14日，经过长达几十年论证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工，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建设三峡工程一事。20世纪50年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先后6次咨询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4年，经过国务院16个部委和鄂、川、湘3省以及58个科研施工单位、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通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位为150米的三峡方案。1992年4月，7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表决通过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决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决定修建高程185米的三峡大坝。 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决定批准将修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0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 是历史性的一幕，为了这一天，中国人期待着太久太久。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发电和促进航运事业发展的作用，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主体工程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坝体混凝土浇筑总量为1600多万立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建设者们通过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摸索了一套科学的施工工艺和管理制度，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以对国家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谱写了世界大坝工程史上新的记录，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2006年5月20日，全线浇筑达到186米高度的三峡大坝建成，自此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西岭峡谷，毛泽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预言终于成为现实。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 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玲，今天为大家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的故事。出生于1938年的樊锦诗，从小钟爱历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考古专业。许多人都受不了考古的苦，可他却什么都不怕，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1963年毕业后，幼年得过小儿麻痹症，身体一直很弱的樊锦诗放弃了大城市，选择了敦煌莫高窟。上世纪60年代的敦煌几乎与世隔绝，周围是大漠戈壁，整日风沙漫天，张口说一句话可能吃一嘴沙子，睡土炕，用土凳土桌子，简直像住在土里。水又苦又咸，洗澡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儿。没有电，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没有商店，收音机也搜不到台，就像和人间断了联系。衣食住行苦，研究工作更苦，每天进洞都要先爬蜈蚣梯。在大城市长大的樊锦诗哪里见过蜈蚣梯，刚开始爬蜈蚣梯的时候，挂在绳子上左摇右晃，他每次都吓得心惊胆战，好不容易进了洞，就得马上抓紧时间，分秒必争，临摹、保护、修复。因为莫高窟坐西朝东，早上窟内光线还可以，下午就只能靠镜子来反光，一天下来是灰头土脸，身心疲惫。樊锦诗坦言自己也曾犹豫动摇过，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孤独。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他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樊锦诗去了敦煌，他的恋人考古系同学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毕业时，樊锦诗和彭金章约定3年就回去，可这一等就是20多年，千里相隔，夫妻不能团聚，母子难以相见。在爱情、亲情和事业之间，樊锦诗不断经受着煎熬，可他还是选择了敦煌。后来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丈夫彭金章放弃一切，带着两个孩子来敦煌与樊锦诗团聚，还成了他的得力干将。原本研究夏商周考古的彭金章在敦煌改行研究佛教考古，亲手翻遍了北区的沙土，将莫高窟原有的492座洞窟扩展到了如今的735座。1986年，樊锦诗在负责撰写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材料时，发现材料要求非常详尽，他认识到要想保护好莫高窟还需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他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首次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管理纳入了政府法治治理体系。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3家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保护条例和保护总体规划为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科学规划和指南，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方法，为有效地保护莫高窟树立了典范。受自然和人类活动长期作用，历经千年且材质脆弱的敦煌莫高窟出现了多种病害，存在随时毁坏的风险。为此，樊锦诗团队通过长期综合风沙防治试验研究，研发了成套防治技术，形成了以固为主、 组疏结合的综合风沙防护体系，使窟区积沙量减少85%，全面改善了莫高窟参观环境，大幅降低了风沙对石窟的危害，并通过全国石窟壁画保护大量工程实践，提出了不同壁画病害的科学防治方法与流程，首次在全国构架了古代壁画技术标准体系，形成的古代壁画成套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6个省区市的2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并开始向乌兹别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辐射，实现了中国壁画保护由跟跑到领跑的根本转变，为使敦煌壁画彩塑信心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樊锦诗抓住计算机技术带来的变革，经过3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集数字采集、安全存储、有效管理等多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技术规范和标准，建立起了系统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不仅应用于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且使敦煌艺术走出洞窟，活了起来，实现了全球共享。2019年，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如今83岁高龄的他依然守在莫高窟，将自己的生命融进敦煌，诠释了他这一代人为国家担负的使命。正如他所说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用一生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该做的事做了，该出的力出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康立波，主持人李玲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乐淘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我们一起奋进竭力，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土地，我们自信，我们前行，看中华儿女走向新的 加油，就像好车主，新科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像好车主，新科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像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